息，宁肯不再有关系。留在家里的衣服，有空再来拿回去。不去想爱都结了果，舍不得拼命找借口，不勉强你再为了我，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。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。我可以抱你吗，宝贝？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的离去。我可以抱你吗，爱人？让我在你肩膀哭泣。如果今天。 这首《我可以抱你们》来自于张惠妹，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。那风华唱片的发展离不开彭国华的支持，由于彭国华在圈中的口碑非常不错，所以大家都乐意跟他合作。一般的媒体都不太喜欢接新人的通告，但是如果是彭国华手下的新人，大家都会照顾一番。也正是如此，风华唱片在彭国华的手下才能成长壮大。下面呢，来听一听当年风华唱片推出的女子组合阿妹妹的一首歌曲《我要为你做饭》。歌曲过后稍事休息，稍后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，各位稍后见。 然后滴一滴汗。